Virgin Music Radio。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别的，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介绍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些经典的配乐。今天的上半时段是李安导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中的配乐介绍。这部电影的配乐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最佳配乐奖和2012年国际电影音乐评论协会年度电影配乐奖两项非常重量级的奖项。这部影片的配乐由知名配乐大师麦克唐纳创作，他善于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相融合。麦克唐纳为创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配乐，曾经亲自前往印度，感受东方的独特的魅力，并且呢，录制了西塔尔、沙兰古琴、还有印度鼓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印度乐器。除此之外呢，他还大量的运用木管乐器与传统的印度乐器相配合，使得影片的配乐整体具有轻柔飘渺、和谐舒缓的质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也是印度歌唱家贾亚什利用泰米尔语演唱的，再配上派在蓝色大海上坐着的电影的画面，非常浩瀚。 看你跟 感觉 我们总说少年派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但是这个派它的全名到底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派西尼·莫里托·帕特尔，非常绕口。这是法国巴黎的一家游泳池的名字。因此呢，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段配乐，它有很浓的法国的元素。这段曲子融入了部分巴黎天空下的节奏，节奏轻快。下面的这段配乐是表现派在经历了海难之后，独自一人在救生艇上度过的一个夜晚和第一个白天。乐曲由大提琴的演奏开始，给人一种压抑的氛围，同时呢，也表现出了海上之夜的深邃与宁静。变化音的出现表现了派的无助和惊恐，持续的大提琴低音刻画出了暴风雨过后的宁静，而后呢，又出现了女高音非常空灵的吟唱的声音，给人一种很飘渺的感觉，似乎是派在诉说着对于逝去亲人的思念。而旋律背后持续的弦乐铺垫，预示着未来的极大的不确定性，表现出派在失望和希望当中徘徊的痛楚。 派的奇幻历险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船上的动物。而动物中电影刻画的最多的就是老虎理查帕克。下面的这段配乐是老虎的视角陪伴派以及漂流时的背景音乐，音乐清冷空远，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大海，仰望着星空以及浩瀚的一切。这个世界弥漫孤寂，又充满了恐惧，而且余音婉转悠长，又不断牵引着你向前看，前面也许就是希望，而希望呢，可以超越一切。老虎在看着派，而派问老虎，你在看什么？ 当中有一段情节是这样的，在惊涛骇浪面前，派的求生本能与人类信仰以及大自然的现象三者之间既存在着依赖又存在着矛盾这样的一个桥段。在大自然的面前，直击人的本能以及信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一次高过一次的滔天巨浪和暴风雨。而这段配乐也把自然的无情和恐怖刻画的是栩栩如生。准备好死去之前，背景音乐是下面的这段《我准备好了》。他曾经向陪伴他的动物一一告别，音乐当中能够明显的听出一种解脱的意味。这段剧情没有语言，只有电影画面和配乐相互映衬着，观众的心情呢，也在观看这部分的时候跟随着配乐一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释然。Oh!

月影流声。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流声，我是雨月。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来自李安家庭三部曲当中的第三部《饮食男女》的开场曲。配乐师马德巧妙地在欢快的配乐当中融入了厨房里面的锅碗瓢盆还有油滋作响的背景声，使得这段音乐节奏很俏皮也很紧密，为电影的开头打下了一个充满烟火味的开始。影片当中的大厨父亲嘴里面说的都是人生的哲理名言，好朋友的去世，女儿们的挑剔，以及晚年的爱情融在他做的菜的一招一式当中。大女儿是个剩女，从未爱过，可是呢却编造和幻想出了大学男神曾经和她相爱过啊，然后把她给抛弃了，渴望被爱却一身老气。反复幻想的背后是这首女儿心背景音乐，把自怨自艾的凄惨刻画得淋漓尽致。 们接着来说饮食男女哈、这个二女儿啊，她是一个时尚的上班族，和前男友是藕断丝连，假装坦荡，可是呢最终崩溃，最渴望逃离家庭，却最常回忆过往美好。她刻意的装扮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可是呢最终越不过内心的坚守。老三，她看上去呢是一个纯纯的学生妹，她在家庭当中扮演的是中和记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她却抢姐妹的男朋友。女儿们看似荒诞的情感归宿，父亲只是平淡地接受着这一切。饮食男女全片的配乐都是配乐师马德的作品。马德是李安早期合作的配乐师，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两个人的合作。马德对于李安作品当中那种复杂的东方人的情感拿捏得非常准确。下面的这段配乐名字叫做《我的女儿》，简单的节奏把父亲身上那种对于女儿的关心，以及呢女儿对于家庭的冷漠都包含在了里面。 影片《理智与情感》的配乐由配乐师帕特里克·杜尔创作。下面的这首《我父亲的最爱》在电影当中一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片头当中截取中间的钢琴主旋律，再加上提琴的伴奏，节奏舒缓，而第二次呢，出现在二小姐玛丽安的钢琴独奏，一直延续到大小姐艾莉诺和爱德华的爱情萌动，直到两心相许，贯穿始终。影片当中大部分的音乐都是属于玛丽安的，这一段则是唯一属于艾莉诺的旋律。 在理智与情感当中，玛丽安她绝不是傲慢与偏见里面小妹妹莉迪亚式的愚蠢轻佻的少女，而是有着艺术修养和气质的美丽的女孩。她有着这一类女子所共有的那种轻傲。她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是帕特里克·杜尔为玛丽安量身定做的，悲伤的泉你不要哭。据说唱词是一首流传于16世纪的诗歌，作者已经无迹可考，可是后来却被很多的音乐家改编成了歌曲传唱。今天的节目也伴随着这首歌曲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寂寞吧。